城门立雪。城门立雪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尊敬老师，诚恳求学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宋史·杨时传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程颢和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。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，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，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，虚心求教。后来程颢死了，他自己也有40多岁，但仍然立志求学，刻苦钻研，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。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作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，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，坐着假睡。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，这两人求师心切，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，不言不动。如此等了大半天，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，见杨时游坐站在面前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你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？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1尺多厚了，而杨时和游坐并没有丝毫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。